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我在，我在，我在。 北上文台开始啦 ，Hello， 咁啊，喺呢个圣火传递期间咧，我哋又好即系情绪激昂地做呢个节目啦。咁今日又杰斯仔同马佐树， 情绪激昂系因为 情绪激昂原因唔系因为圣火， 因为圣火。即系我谂花几分钟讲下啦。我作为即系我代，我谂在系从呢个大陆网民啦，即系我喺大陆咁啊，我从大陆网民啦讲下人网嘅事件啦。喂，真系好大镬咧，就系咧，即系希望啊萧生佢哋都有听下啦。咁就即系我哋上个礼拜真系好痛苦咯。即系你知道咧，其实因为 My Ray 嘅节目其实好多都系即系我哋嘅精神食粮啦。咁但系咧就我哋都已经其实经年累月咧，我哋都習慣曬，就每一晚即係我哋都會定時定候咧，就會上去道路。咁但係咧，哇！出現嘅問題真係好辛苦啦。譬如話乜嘢咧？即係譬如話，我哋唔係大陸政府 block 我哋個網站啊。咁因為我諗唔知係咪人流即係太勁嘅問題啦。咁我哋遇到好多問題啦。第一就係我哋會成日突然間會上唔到人網個網站啦。好啦，就算上到啦，好辛苦其實，要花好多時間上咗之後，咁我哋去到下載節目嗰度咧，咁我哋咧系每一次都有唔同嘅問題出現嘅，譬如話喺嗰個咩香港一香港二 US 嗰個啦，咁我哋直 click 嘅時候咧，佢有時唔係唔得嘅喎，佢會直接，但係佢又會彈俾個窗口出嚟，係啊，係直接播放啊，就唔係下載嘅喎，咁但係咧係好 random 嘅喎，你譬如 click 二三十次咧。就會有一次會撞啱有得下載嘅，咁呢個真係冇。我到昨晚星期四嘅燒鼓聲中，我已經放棄了，因為我已經好疲累啊，即係頭嗰三日搞到咧。咁咧即係然之後，我其實係我係從不同途徑 download 呢個黃毓民啊，download 阿譚教授嘅節目啊，總之 download 不同嘅節目，我都係從不同途徑。譬如話，仲有啦，咁我又打個電話俾牛哥啦。咁牛哥咧，即係我知牛哥好心啊，但牛哥又唔知道喺大陸嘅情況咧，就係咧，你放條 link 上去 send space 嗰啲咧，我哋喺大陸係上得夠 send space 噶。咁好啦，咁其實到最後咧，我就要喺度等啦，等喺呢個人網嘅討論區度，再有其他好熱心嘅朋友，佢哋放喺不同。有啲即係 mirror link 嗰度，咁我就撞啊，睇下邊條 mirror link 得咧，咁我就可以聽到，哇！真係身心疲累，即係我記得我聽我譚教授嗰晚，佢星期二啦，我係去到星期三晚，我先可以成功，即係可以攞到個節目咯。咁同埋即係同埋個成個網站，我哋喺大陸上係好唔穩定嘅，即係我講出嚟，我係希望即係大家啊，譬如台長啊、阿蕭生啊，佢都會知道就係。大陸有大陸嘅問題嘅，咁呢個可能係你哋喺度解決緊其他問題裏面咧，都要記錄在案，就係我哋喺大陸遇到嘅更加辛苦啊！即係 點睇啊 ？click 唔到入去啊！ 香港都係咁嘅喎， 我唔知喺香港我未試啊。 香港啲我應該會解釋俾你聽。 係啊，我首先咁講啦，件事本身嗰個具體嘅狀況咧，我了解比較遲嘅。即係呢個係唔好意思嚇。咁但係咧，你話好 specifically 嚇，即係。特別地去針對大陸的問題呢，我相信我自己親身上去做。咁我其實我遲啲會上去嘅。咁我上去嘅時候，我都每一次我會上一上個網睇一睇，download 到啦，download 有啲咩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人網呢個改革呢係近期嘅事啦。咁我諗我要喺未來呢一兩個禮拜呢，我專程上去大陸花一段時間去上足人網嘅每一部分去睇呢個問題囉。咁我相信呢就喺阿蕭生或者我哋嚟講咧，我哋已經動員曬所有 人力 嘅技術人員咧去處理件事。咁但係因為你知道咧，其實呢個工程係相當之好大嘅。咁亦都知道咧，今日點解我哋喺呢度咧，就個原因為嗰邊即 係 裝修緊啦。咁你知道呢啲嘢搬屋啊、裝修啊，咁一定係牽好多問題啦。咁呢個係唔單止個 physically 啊，即係個地方搬，係連嗰個網站本身都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啦。咁所以大家我諗要將就下咯。咁但係呢個唔構成一個我哋推卸責任嘅理由嘅。 咁、啊、至於話即係香港本身嘅問題咧，阿牛自己係同我哋都清楚嘅。咁、啊、我哋都每一晚盡量去補救呢樣。 其實唔使嘥人，因為其實阿 Gary 嗰個節目我都有聽過咧、啊，其實佢都有講咗嘅。即係我都唔係埋怨，但係我希望即係藉呢個節目，因為好多人都聽即係同北上有關嘅。咁我都想講一講，就係喺大陸嘅我哋嘅朋友，即係我哋啱啱呢個禮拜遇到嘅問題，咁俾阿台長知道啦。咁其實我哋都清楚，就係我哋知道即係大家都做緊嘢嘅。咁同埋我諗就即係我諗大家都會明白嘅，就即係譬如話嚟緊嘅呢段短時間，即係可能係幾唔穩定。咁即係譬如話，我都呼籲下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啲大家有啲 member 有啲朋友即係你哋可以擺盡量可以擺喺另外一啲 mirror link 嘅，擺多少少，咁起碼方便一下大陸嗰啲即係 support my ray 嘅節目啊，人網嘅節目啊，即係可以從其他途徑。可以都即係可以多一少少途徑去 try 去攞得到咯。 我自己心目中有一兩個解決嘅方法嘅，咁但係我諗我唔可以講，因為我唔係技術人，我唔係IT人，我唔知道即係呢啲可唔可行。但係因為下個禮拜亦都我哋啲同網友嘅聚會啦，咁到其時我會 flow 呢啲意見出嚟嘅。咁但係我可以保證一樣嘅就係我會遲啲會花一啲時間去專登去睇呢個問題，咁儘管我自己唔熟悉技術，但係我會睇一睇嗰啲聽眾或者技術人員之間溝通嗰個問題喺邊度 咁啦，講翻我自己飯啦。 你俾阿 Joshua 講先係嘛？ 好啊， 阿 Joshua， 你係咪都有 download 嘅問題嘅？ 有㗎， 你喺邊度？ 個問題好類似傑斯仔咁嘅啫，即係撳。 但係你住喺香港嘅喎， 香港撳曬所有可以 download 到嘅。 係啊， 跟住佢有時啊，琴晚譬如。風蕭蕭就要攬住部 laptop 聽囉，因為就 download 唔到啦，我試好多次，但係就會即都聽到，但係就跳個 screen 出嚟咁樣播俾聽啦。咁之前基本上真係好相似嘅，佢只要連個網都上唔到嘅。 係啊，同埋我哋即係咩怪招試齊㗎，即 係 咧 上個討論區。 我喺呢、這個嗰幾個下，即係下載咩香港一、香港二、香港三 US 一咧上面咧，佢有一個叫線上觀看嘅第一次 睇嘅。 咁我就試過咧，我就用啲怪招啦。我就先開咗個 get right， 或者開咗個 flash get， 跟住然之後咧， 咁樣試下，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再 click 呢個線上觀看第一節咁樣咧，佢就會本來應該係一個視像嚟噶嘛，但係咧因為如果我開咗 get right 咧，咁佢就會 detect 到有一個 mp3 file， 咁我就有機會成功可以 download 到啦。但係尋晚超過星期五我又唔得啦，即係咧係冇一個我所講嘅就係、是、我哋喺大陸可能遇到問題同香港又有啲出入就係、是。我哋遇到嗰啲問題咧，係唔係好似 by random 咁出現嘅、即係所以咁樣先無所適從啊！即係譬如我今次 click 呢樣嘢係得咧，下次又唔得， 我都 係 噶， 係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喺大陸 撞手神， 好奇怪咯，係啊！呢、這個就係我好似抽獎咁啊，直情係，係、啊，所以一攞到個節目好開心嘅， 係啊！即係我哋買俾人多人聽啦 ，OK？ 唔係，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真係證明係啲節目係多人聽，所以先有咁多人有咁多 noise 出嚟啊嘛。 我最後 download 幾個鐘頭前就好啦，真係 work 曬。多咗個 Hong Kong Free 添啊！ 哦，今日我理解咧，今日應該個情況係開始改善嘅，係以我理解嚇。 嗱、我可以官方咁講嘅，因為我知道嘅，我哋轉咗個新 server， 係盡量睇出賽事，因為我哋仲調查緊出賽喺邊度，咁、我哋而家轉咗新 server， 希望個新 server 可以停得順啦，因為我亦都多謝 Gary。I T Gary 嘅，佢嘅無私付出咧，真係佢自己揞埋佢自己嗰啲出嚟，係而家嚇 ，OK， 佢搞到我 at 頭都都死而家 ，OK， 唔緊要啊，你搞到人亡先，咁咧我可以咁樣講啦，買 Vinny 嘅節目，我會亦都會上咗一個免費網站。當然啦，可能係喺大陸聽唔到啦，我再上傳俾佢先，我都希望咧網友咧可以暫時可以自發性。當然唔好長遠啦，因為我哋都希望，因為我哋改革咧都希望可以cut到， 希望歸一翻係嘛？ 我哋人數噶嘛，咁樣如果譬如我做咗咧，我哋cut唔到人數咧，我哋有遲工仲費。但係暫時而家呢個過渡時期咧，我好希望真係好多謝網友咧，真係非常多謝啊！琴晚 有啊，係啊，係啊，討論區有， 討論區幫我貼一啲 link。喺國內可以聽得到嘅，因為我用開嗰個咧係，因為我申請嗰個咧係國內聽唔到嘅，因為我亦都接到好多無數咁嘅電話，我自己個網站咧 ，Adder 嗰度咧係無數咁多個 PM， 100、200個多嘅，178個， 破盡個紀錄，我無啦啦多咗170多個會員啊！但係嗰啲唔 係 Edo 買 radio 咧，隔唔耐咧都搞下呢啲嘢嘅，即係當下 先， 即係知道自己有幾究竟有幾多號召力咁啊！ 今日啊，我錄幫佢錄揾錄節目嗰陣咧，錄揾講過一句笑話，好好笑啊！我你可能你唔聽聽唔聽到啦，未知啦，聽可能聽咗啦，你就話改革之前必先破壞，係唔好破壞得咁勁。係我完全翻眼都問你講呢句。 O K， 嗱，香港呢邊我哋唔講啦，我但係想追問一下咧，喺大陸嘅聽眾啊，即係尤其是阿傑斯仔或者阿左小，你哋最需要，你最想係點樣咧？唔講話今次呢個事件啊，即係由以前一路發展落嚟，你哋最需要嘅服務喺邊一方面咧？ 其實就係 download user friendly 啫嘛，以前一路都冇問題嘅，即係譬如話 My Ray 嘅版面嘅時候就係最即係。當然係最好啦，喺我哋嘅立場嚇，咁、但係即係我知道，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即係其他嘅方向，咁所以譬如話 count 個 click 啊之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即係我諗大部分即係大陸嘅網民嘅心聲就係、是，因為我哋真係追住節目嚟聽㗎，咁亦都唔想遲聽啦，咁所以就係、是、 最想節目完咗， 係啦，就我以前就即係好似教啱曬時間咁，譬如我半夜點零兩點鐘。咁我知道啊，今晚星期一做完鬱文啊，咁我就會 click 上去啊，仲有 Rosa 嘅節目，咁我就會 click 上去 download， 咁就係咁簡單啫嘛。咁、但係呢個禮拜就係、是、即係以前從未發生過咯，就係、是、根本上去個網站已經有困難，就算上到去，我根本冇辦法攞到嚇。同埋最我諗其實喺討論區有其他網民同我有一樣感覺，我最鬼激氣就係、是、我 click 嗰啲咩下載一下載二嗰啲。是弹到出嚟喎，但係佢冇下載喎， 冇嘢出 嚟。我真係唔知點解會係咁樣喎，咁呢個真係幾吹脹喎，咁我諗即係其實我哋要嘅嘢係簡單喎。 我好多 friend 就好擔心係財經嗰啲囉，因為過曬就唔 係。佢呢個好重點嚟嘅，財經一定要即係當晚聽，第二日聽已經個意義已經係減少咗好多㗎喇。咁唔緊要啦，即係我諗希望喺我哋下個禮拜再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呢，就呢、這個 係。咁其實 有問題啦。你又唔好咁誇下海口啊。我快啲 touch 得你。 我話俾你聽啊，即係 你知嘅，下個禮拜呢又係新嘅挑戰啦，即係我哋又 有 晒 嘅嚟 㗎。有嘅嚟㗎。而家我哋都其實我哋處理嗰個情況，我哋都係心中未有底，咁、我哋希望下禮拜能夠講得及嗰個裝修嘅嗰、那個發展啦。 係啊，就係裝修嗰度咧，都仲有一個問題。嗰啲我私下同阿台長講啦，咁樣。 唔係，即係我講多一個我自己嘅心聲啦，即係又轉翻去另外一個身份，就係、是、作為一個 IR節目主持人咧，即係希望就 你唔係 IR 噶咯，你長期高舉呢個 啦，千祈唔好講呢啲 係高舉呢個， 唔好阿羅， 唔好講，係即係喺個即係我覺得就係 count click 係好緊要，但係做咗個節目，即係 個排 我俾人哋聽到， 排我一定係聽到先嘅，任何嘅任何都係啦，優先次序一定係擺聽到先嘅， 係啊， 即係我唔理你嗰個咩節目主持人。耶稣落嚟讲圣经都好，你都系听唔到 嘅 话， 听唔到真系冇意思啊！呢度仲要提一提，因为咧近排我事实上都收到好多听众嘅来信啦，咁我已经差唔多冇乜时间，即系每睇晒又有，每封我都睇过，但我唔可能一日去复 回复啦， 回复啦。咁关于技术嘅问题咧，咁希望啲听众呢度听到，亦都知道咧，就好多情况我哋都知道嘅。咁我处理嗰度系要需要花啲时间同埋啲资源咯，吓。 即系咧，我都咁样讲啦。我哋嘅技術人員咧，其實而家係不辭勞苦噶啦。唔好講我啦，我講我自己讚自己啦。蕭山徒弟啦，白户啦，佢琴晚係忙到人網咧，忙到四點。佢哋真唔使瞓嘅，話曬俾你聽。佢哋即係阿 Gary 啦，咁樣全部咧都係一好擔好關注個網頁。我哋即係私下傾偈咧，我哋全部都希望好盡快搞掂。我而家都即係。用我講一句咧，如果真係就暫時唔得嘅話，我盡量用我啲方法，亦都希望啲網友可以幫幫手，自己幫我揾地方去上傳，咁希望可以盡量解決咗呢個暫時呢個過渡性嘅問題先。盡快都有好似以前買 V 咁樣，都可以一位 click 就可以download到啦。咁呢啲嘢我都希望。 係啦，咁呢啲嘢我哋唔多講啦。 係啦， 咁咧都唔係。直接涉及北上頻道嘅問題，除咗 北上 除咗受眾方面嘅角度啊， 咁咧就上個禮拜我知道你哋好似冇講到個火車嘅問題啦，咁所以喺呢個咁重要嘅話題聖火之前咧，我要安插咗呢個火車呢樣嘢。咁點解我點解我要講咧？就因為咧我上過去我搭直通車或者我搭呢、這個深港鐵路嘅時候咧，我睇到佢嗰個咪標嘅。 系啊， 个咪标就大概最高速嗰阵时行到190， 好吓， 200接近200啊，唔系夸张噶啦，我谂佢啲系新式啊嘛， 84到89， 你都唔子弹火车咪仲快，嗰啲去到。我如果冇記 錯， 350， 甚至去到400。 而家大陸嗰啲子彈火車極速都已經，其實佢哋係即係呢單嘢發生之後咧，其實就帶出咗個問題。咁問題就係話其實因為要威㗎嘛，又係咁就即係咩都嚟講威。其實就係呢單意外發生之後咧，其實就帶出個問題咧，就係好多人就喺度反思，就係話。呢幾年呢大陸嘅火車即係唔同地方嘅火車都喺度追求一個速度提速啦、追求啊即係因為快就係堅㗎嘛、即係就威㗎。咁但係就係話喺快之餘究竟有嗰個安全嗰個問題有幾顧及呢呢單嘢其實就係顯露咗呢樣 嘢。我可以補充一樣嘢嘅。我睇返新聞呢嗰日架車行到180係出事嘅。佢平時 suppose 我諗行120到啦。 佢根本係超速㗎。 嗱超速呢仲要分喺咩鐵路啦。如果你而家行廣深嗰隻呢100、200佢就冇事㗎好穩定㗎。 嗰架唔係廣深。 咁我跟住我就有一個疑問啦點解佢行180都唔算咁高都搞咁事呢我心裡睇過原來條鐵路呢是呢個20世紀初期建立的 因為我看了是因為是一個灣仔 沒錯 一個灣仔 沒錯 你的速度呢理論上呢任何火車一太快呢你都要減慢去轉呢個灣不過呢個灣不 要急他出事那個路段呢其實是有個限速的那個路段是根本呢是 under 18個 km 的 是不知得70-80的但是呢喂有其實呢佢哋係有指引㗎。咁而呢有個問題出現係乜嘢呢就係、是、呢佢哋嗰個火車即係嗰個咩 driver 叫乜嘢 司機 啦。佢哋長期其實係冇遵守呢個規則㗎。 不嬲都超速。 不嬲都超速。而所以嗰架T 唔知乜鬼呢就190好似唔知咩咁就嗰次就出事囉。 我哋用最簡單嘅講法就係火車掟彎嘛。 係囉 掟彎咪囉。掟彎咪甩尾囉。 掟彎咪囉。嗰啲玩具呀。 咪遲啲會唔會遲啲玩火車漂移 呢次咪漂移囉。玩咗啦咁長唔係咩 我睇大陸有啲報道呢其實就寫得仲過人。其實今日南華早報都有講就係話咩呢喺濟南呢個濟南鐵路局呢度呢其實有嘅，佢話嗰啲 workers 啊，即係嗰啲工人啊，譬如話修理鐵路軌啊，或者長期，佢哋有啲好多問題咧，就乜嘢咧？佢哋覺得咧就係我哋長期個工資好低，我哋嗰個 morale， 即係嗰個成個員工嘅 morale 好低。咁佢講嘅嘢，我覺得好恐怖，就係話咧，佢話佢哋好多人咧喺入邊做咧，潛意識咧，佢都希望有意外發生嘅。 點解咧？ 佢哋覺得呢幾開心因為有意外發生嘅時候呢佢個鐵路局高層呢就會有人呢可以被炒。即係你睇到悲哀炒唔到6年㗎嘛今次。即係其實係好悲哀因為佢覺得就係話喺而家即係成日要搞呢啲咁嘅希望即係一啲咁嘅政績工程啊之如此類各條鐵路都係咁樣喺度搞呢但係抌好多錢落去買新火車啊買好多好先進嘅設施啊點點點但係反過嚟就係話咩呢嗰、那個員工好多福利啊人工啊同埋佢哋嘅長期工作嗰個工時啊所有嘢呢啲嘢係冇被照顧到。咁所以呢佢哋大部分個 morale 好低同埋就係佢哋好多司機係經常黑眼瞓嘅。嚇死你㗎即係你睇到呢啲問題呢係幾驚。 今次真係傷好多人喎。我早排兩場咪話去過淄博嘅嗰啲傷者都要送到嗰度。 係呀你 死而死 㗎嘛。我連上面啲廠都嘩好大鑊喎呢鑊嘢。 而家係大鑊到最後嘅決定就係喺奧運期間呢山東呢條線係停唔會開。 係大鑊 喎。 佢 即係共產黨就係咁樣做。 對佢嚟講呢最中央領導人嚟講呢唔單止係個事故嘅嚴重性。佢個發生嘅 timing 有問題 ，timing 有問題， 係你真係最大鑊呢樣嘢嘛？你仲喺個奧運前， 奧運前嚟 啊！ 咁嚟振興， 唔知啊，中國嘅火車咧，即係個 system 或者即係個穩定性，或者其實佢即係我去嗰啲仲差啲嗰啲啊。 你唔好講 幾 reliable 嘅中國。 嗱，你可以咁講，你可以 啊，好難 睇同咩比？睇同你從印度比，梗係可能好啲啦。 唔係，佢就算譬如啲準時嗰啲咧，好過意大利㗎，意大利成日遲㗎、哦。 我知嚇，意大利唔好講啦。 同埋你記唔記得仲有唔係好耐之前，我哋仲有好多時去中國咧。你會怕飛，因為危險就坐火車咯。 嗯，咁而家唔即係呢單嘢 啦。 你細心睇，其實係差唔多呢幾年咧，每一年都有一單大單火車㗎。 因為真 係 速度， 山東呢一單 就係好似你咁講，速度越嚟越快嘛。 哦，嗱，你唔係呢個係應該咁講，個速度越嚟越快咧，佢如果係根據一個。即係技術嘅提升咧，係得嘅。 但係用翻原本嘅車， 係啦，你用翻原本嘅車梗係唔得啦。而家譬如話，你而家行廣深咁行，可能行200都得啦，差唔多。但係即使係咁樣咧，其實都要講一樣嘢咧。就算好似廣深呢啲咁有錢，即係不斷搞提升技術咧，其實我話俾你聽，個管理都係好差嘅。 嗯嗯， 就等於前年頂啫嘛。嗰陣時我哋已經係嘈到不斷嘈啦，即係整緊條鐵路喺個路途中。突然間一車停咗，佢唔話俾你聽行定唔行，佢又唔話俾你聽咩事。嗱、如果你話係有事嘅，大佬，因為嗰條路唔係好長嘅，你俾我落車，我搭的士冇所謂。嗱，咁你唔係嘛，又唔俾我落車嘛。嗱，直至到近排都仲係，即係近排會唔會上個禮拜即係直通車仲係， 係啊， 直通車收咁貴飛。條鐵路咁靚， 一啲都唔值啊！ 都話俾你聽，係啊，佢完全係真係好離譜嗰陣時。 冇啊，即係中國係咁，即係啲硬件有時真係靚到你唔喪。 同埋我自己嘅感受就係、是，其實唔係就係呢單嘢㗎。我以前咧，其實我都有個感受就係咩咧？我都有時同我朋友講就係、是，你睇到嗰個成個鐵路啊，嗰個動機咧係好趣致嘅，就係話。佢真係好忽視個安全標準，但係佢好強調嗰個火車嘅速度啊！喺中國所有鐵路，嗱有一樣嘢你已經睇到，話俾你聽，你坐磁浮鐵路或者即係上海嘅磁浮，雖然一個站，話、俾你聽，佢最覺得自豪咧就係咩咧？就喺每一個卡上面咧，那個頂嗰度咧有一個速度標，那個速度標咧。係所有遊客都會睇到架車去到極速係450公里。我话俾你听，我唔知其他人有咩感受。我每一次我坐好多噶，我成日坐磁浮。我每一次坐就系、是，我每一次咧都会谂同一样嘢就系、是，如果架车有事，呢度全架车人全部一齐冚家铲，系冇无一幸免啊！因为450公里净系一架飞机咧，即系飞机喺上面上空飞啊，飞600几公里啊，正常速度400几公里，我谂系差唔多降落嗰时减速啊。喂，因为我一个好快嘅速度嚟 嘅， 只要一甩。就死㗎喇我哋入面。即係我唔知其他人個感覺係咪哎呀我架車嗰架車好快我就好自豪呢我真係一啲自豪。 佢亦都係點解而家你廣深鐵路嗰度俾個咪俾佢睇個原因 喎。係呀我就想講呢樣嘢。然之後其他嗰啲子彈火車全部都係即係學曬呢樣嘢就係、是、一定會俾個速度標你睇㗎。因為覺得你係驚死你唔知架車好快。咁但係嗰個安全係有幾安全呢呢樣嘢我覺得就成疑囉。 佢上海嗰段鐵路根本冇經濟效益嘅。 冇嘅。 齋我嚟威嘅咋嘛。 係呀齋我嚟威嘅嗰個係。嗰、那個就一個站。 即係佢又減價又呢又路咁係呀。威你搭㗎嘛。 其實你諗嗰時我哋開始搭嗰陣真係好驚因為點解呢我哋睇嗰啲報道就係話喂磁浮嗰條磁浮嗰個一個站係德國佬起㗎嘛其實德國佬老點㗎嘛嗰時江澤民 幾位搞點啊 德國佬自己都做用㗎嗰時我就喂點解人哋都唔用你夠膽 佢老我哋做白老鼠㗎喎 150公里喎係好驚㗎其實我每次坐都好驚㗎 但係你哋會唔會同即係將佢同日本嗰啲比日本都好快㗎日本子彈火車都好快 嗱 做一樣嘢 講一樣嘢 日本有地震喎 唔係但係你講個直覺囉你問我只可以咁解釋。我喺法國喺日本都坐過呢啲咁嘅子彈火車。但係我覺得我作為一個乘客，我相信人哋啲管理咯，係啊，即係冇辦法。你話我崇洋啊，咩賣國賊啊，咩我都唔得。 係啊，你唔係呢排就唔好啦，呢排你盡量歌頌祖國啦。 即係喺日本、歐洲，我搭我日本都搭幾多子彈火車咧？我唔會上車祈禱嘅。 係啊， 大陸有事真係 佢但呢單嘢係 驚㗎，即係你坐到200公里以上嗰啲真係好驚。 呢單嘢咧，我諗事後有啲人都講翻咧，就個傷亡個嚴重個原因係因為啲人瞓咗覺。 嗯， 咁我諗如果你驚就 瞓呀。 我唔瞓㗎。 喂，但係你要 佢係夜晚㗎嘛？ 你有時夜車 夜晚夜車我唔瞓㗎。 好難㗎大佬，我一上車就瞓㗎喇。 我一上任何車都掹插蘇嗰啲人。 咪同埋你睇嗰時候佢嗰個報告呢係覺得喂有冇搞錯啊，即係嗰個因為嗰個路段係講明 100km 係 under 嘅、 嗯、 但係然之後佢話呢喺呢架車發生事故之前其實冇一架車係遵守 under 100km 㗎喎。喂咁嗰啲司機做乜嘢呀，即係佢哋係原來係有指引、 嗯、 但係又係嗰樣嘢啦，有例喺度就冇人去跟嘅。咁個個其實長期都係超速。 喂但係佢一減速佢又唔可以再發生到㗎喎。喎冇可能準時到。 係呀，因為又係有呢、這個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壓力㗎嘛。所以就係話其實幾立亂㗎，即係大陸嘅 大陸係唔怕誤點㗎嘛，慣咗。 唔係喎，以前 只係怕誤 點。嗱嗱阿牛呢樣 唔係㗎，唔係㗎，而家唔 係㗎。呢樣嘢要更正嚟㗎。 我記得好多年前去大陸，就算十幾廿年前佢同我講咩話，我嗰陣時我嚇一跳嘛，咦點解咁準時嘅大陸車？跟住嗰大陸嗰啲人同我講啦，大陸嘅車點解咁準時？因為唔可以遲， 係啊， 遲一架就成件事出曬事 啦。係咯，嗱，我去韶關。成日因為我去我喺深圳火車站搭火車，成日都延誤喎。 阿牛嗰個講係有啲道理嘅，以我記憶中早年嘅深廣車都有。 而家都 係，而家冇咁嚴重，又或者有其他原因。 深廣車唔緊要，因為冇影響期，即係你去華中啊，大陸其他地方，佢哋唔遲得㗎，佢哋 一企喺度咧， 好準時㗎。即係如果你喺北方啊，或者喺上海以上啊， 深廣好簡單㗎，以前單軌上落嘅。 但我仲要講講咧。唔單止我哋對中國嘅鐵路不滿，其實我自己親身經驗過，我哋講我前一年見到嗰個情況咧、 嗯， 有一次我之前見到差唔多暴動嘅，喺呢個廣州站、廣州東站， 嗯、 因為點解咧？即係好似我正如我話齋啦，佢遲嚟取消班車，佢又未必話俾你聽。取消咗，跟住佢又冇話乜講緊點做，佢就係叫你真係退票，咁退票之後咁點咧？係咪你翻唔到去？咁你究竟 你嘅事咯， 就你嘅事啦。咁咧就啲人咧就媽媽叉叉噶啦，咁樣即係喺個有啲又即係叉揾嗰啲鐵路人員泄氣啦咁樣。咁咧就有一個最好笑咧，就一上車咧，即係追上到之後咧，大罵共產黨。真係堅，呢個真死，唔會係大陸人嚟啊！ 冇嘢， 係有啲咩事咧就鬧共產黨，咁我唔知啱唔啱啦，即係呢個咁講就話咧。喺鐵路呢個問題上面呢唔係嗰個群眾嘅不滿呢唔係至於今日係、累積咗好耐㗎喇。即係好多人點解話唔係話聽到呢件事即係先至批評呢個鐵道部㗎。係呢件事呢由呢、這個火車站裏面以至到傳媒以至到我諗即係甚至可能上面啲官呢都不斷呢對呢個鐵路部呢 有所不滿。不過我就要兜返轉頭囉。我聽講呢其實第三世界又比中國更加差嘅鐵路。 當然啦你如果 好多經驗。 係呀甚至講返轉頭就係你頭先你話同邊個比㗎嘛。 係呀技術 即係如果你同孟加拉嗰啲火車比咁一定好 喎。孟加拉。甚至歐洲都唔係好多去邊㗎咋。 歐洲唔好講啦歐洲官僚主義㗎嘛。我都搭過嗰啲車。咁但係呢譬如你記唔記得英國前幾年啦即係有個鳳凰時個主播都喺嗰度撞一個好大 嘅 情 況。係啦係啦 咁撞法啦。咁所以又唔可以淨係講話即係中國全世界最差咁我唔諗講。我甚至見過印度啊印度係唔可以爬埋火車頂嘅。 我都坐過。 唔好意思唔係坐火車係坐火車頂。 係呀我坐 過。人爬上去 㗎嘛。你寧願坐火車頂呀或者你共入去車廂 落啲呀 係會暈㗎我頂唔到四十幾度㗎真 係。 但佢唔快㗎。即係你會真係寧願擒上去囉。 咦但其實大陸 嗰啲 大陸都應該學下喎。 大白嘅 因為大陸嗰啲呢顏值啊嗰啲你入到去呢如果你坐十零個鐘頭嗰啲呢你都會暈㗎。 哇 即係好土臭㗎。 我最長紀錄我試過僆仔廣州搭去北京係36個鐘仲係坐硬嗰隻囉。仲要其實我有位變都冇位喎。總之就冇位喎。我 你有百萬啦， 啊係啊，企下跟住坐下廁所，總之唔知點樣捱 去廁所都唔得噶嘛， 佢呢樣嘢我有個經驗啦，有一兩次咧，譬如話啲直通唔係啲深廣鐵路車冇啦，佢揾啲上長途線嗰啲上嚟咧，咁總之你去到就知道陣味嘅。我啲就係總之一定有陣味俾你嘅，咁但係我覺得慢慢習慣咗都唔係問題嘅。 哇 ，OK 嘅嗰啲， 有個忍受能力。 唔係啊，佢大部分其實大部分顏值嗰啲咧，嗰啲位。嗰、那個 個 quality 都好差嘅。 係啊， 即係譬如啲凳咧已經坐到咧，譬如我最經常你發現個問題就係、是、譬如話後邊嗰個 pan 已經係軟曬㗎，即係你一挨落去就成個砰咁樣就向曬後啊嗰啲。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呢啲問題。好 差，如果你從中國近年嗰個經濟發展嚟講咧，鐵路部係滯後嘅。 嗯， 完全跟唔上嗰個成個經濟發展嘅速度，而且好奇怪地，即係一班馬喺前面跑得好快啦，呢九班馬喺後面咧，好悠遊，完全唔覺得好有羞恥，喺後面出跟喺度慢慢。 但係紐正良咁長咧，真係話，佢嘅速度係一直係向前行緊嘅，佢只係佢路軌咧，因為其實拉直嘅路軌咧，要好多錢啊。因為要 而家祖國冇錢咩？ 大把錢啦、佢抌好多錢落喺鐵路度噶， 我真係唔知點解。係 啊， 佢硬係唔肯拉直路軌，但係拉直路軌嗰鑊，梁錦祥鬧咗一年啦。 喂，唔係話拉直鬧啊，係拉直唔該你有少少規劃啊。 亂咁， 即係佢有少少似人網而家嗰個。 真系唔知点答你啊，大佬。 咁都俾人讲个笑话，睇你做呢个金牌主持人啦。 真系咧，嗱，你咁讲啦，拉直啊，你又喺度闹， 唔系，你仍然 catch 唔到我 catch 到， 你拉直唔系问题，你拉直事先你话俾听，嗱，而家拉直紧，我有咩配套措施？譬如话我开多啲巴士啊，成俾佢唔系。我哋嗰時完全唔知佢拉直㗎，因為我哋嗰時廿歲，我哋到後期出咗咁多事之後，我哋先睇報紙睇到，唔係大報紙都話香港報紙話，佢上去問嗰時候，佢先話咩？原來拉直緊條鐵路。 同埋咧，死咯！你做媒㗎嘛？你都唔識， 唔知個咩？當年呢啲嘢都係國家秘密啊！ 我諗應該係，唔係講笑，呢件係真事嚟㗎。當其時我哋點解嗰排搞得咁大鑊咧？收尾問咗好耐，佢先講俾我聽，原來佢整緊條鐵路。 咪嗰陣時，甚至好似連其他啲公路都影響。 係啊，而且啱啱蓮塘關咧，都整緊啊嘛，即係你行汽車又死，你行鐵路又係死啊嘛。 我仲有講一樣嘢，佢唔講俾你整幾耐喎。 係啊， 嗱嗰陣時係為搞遲咗件事，遲咗半年到。我哋真係驚，我哋真係驚搞佢以後都係咁樣。 其實佢整體上係同嗰個管，唔係話同嗰個技術上係有問題啊，即係個管理啊。其實好多個鐵路局嗰個管理啊，你譬如今次呢單嘢咧，後尾咧就起咗，即係炒咗嗰五條友，其中有一個其實就係嗰啲老工人都講過，就係話佢話我哋反而仲懷緬以前即係。阿老毛嗰個年代，即係咧做一個鐵路工人啊，做一個喺鐵路局度做嘢咧，你有一個自由感啊，仲有咧當年嗰啲幹部咧就好即係好上心嘅，即係譬如話做阿頭啊，佢會成日去巡啊條鐵路啊，之前佢今時今日嗰啲係點咧？就一上嚟佢話濟南咧就已經有一個咧就係只係上任咗20个月，咁咧佢啊已經揸幾架 Audi 啊，跟住然之後咧貪污咗400万啊，咁後屘係啊，即係就係咁樣啦。你好日都唔會見到佢巡條鐵路，即係唔會有呢啲嘢，即係再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即係呢個係反映咗就係話係真係個管理上係出現問題，同埋員工嗰個士氣。咁你變咗就係話即係你好難會做得好啊！即係你雖然話喺個硬件你抌好多錢落去，咁但係又已經由電腦化又點點點點點，但係奈何就係話即係 佢鐵路簡單嚟講啦，鐵路簡單即係仲係國企。 系啦， 铁路仲系国企， 做沙六唔做沙六嗰啲咁样啦。 而且系国企得嚟咧，佢系仲要即系将嗰啲系下边啲工人咧，比以前国企嘅工人嘅待遇更加差。咁所以呢个问题系结构性嘅，而且我亦都唔相信话短期之内可以解决到。但好过嚟喺奥运呢个开幕之前咧。我哋希望 一定冇事发生， 系希望冇事吓。佢甚至可能咁啊，佢全国铁路停晒， 都停咗佢，停咗佢都有事会发生， 就冇事啦。 系咯， 嗱，嗰阵真系啲国家领导人嘅思考， 即系唔见眼唔见嗰样嘢就当冇嘢噶啦嘛，系啊，就系咁样噶啦啫嘛。 好啊，咁啊，我哋一阵间再翻嚟啊。 OK。